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九。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朝阳、房山两小区昨天解除封闭管控，居民还将进行7天健康检测。 北京发布2021年行业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保障线27000元。 本市第一个非住宅类租赁住房支持专项计划项目亮相昌平。 中石油在京第一座冬奥加氢站投入运营，助力绿色冬奥。 本周京城阴天多云为主，气温小幅下挫。 三城一区合作对接机制形成，将加强创新联动发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朝阳区博士祥园小区、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城南区昨天解除封闭管控，解封后居民需要进行为期7天的健康监测。记者从房山区岩村镇政府了解到，天恒乐活城小区南区昨天下午4点起解除隔离封控措施，在7天健康监测期间，小区居民不得出京，不能参加各类集体活动，外出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于8月21号再次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所有人应检尽检。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两个区域前期存在确诊病例，疫情风险程度高于乐活城南区，因此封控管理措施还将持续。截至目前，乐活城、千禧家园两个小区的居民已经经历了5次核酸检测，所有检测结果呈阴性。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朝阳区大屯街道汇中里第二社区博士祥园小区日前进行了第4轮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经市区疾控部门综合研判决定，昨天0点解除封闭管控。博士祥园小区有600多户居民，一共1400多人。7月31号确诊病例曾经到访，小区采取封闭管理措施。昨天0点，致博士祥园小区居民的一封信贴在小区各单元楼门前，宣告小区正式解除封闭，同时提示居民继续做好相关防疫措施。小区北门缓缓打开，工作人员拆除货架，卷起警戒线。虽然解封在深夜，但是依旧有居民等在门口去小区外遛弯。 据北京日报报道，朝阳区望京街道万科时代中心昨天早晨6点解封，6栋写字楼将陆续复工，所有员工必须持有核酸阴性证明登记复工，并进行7天的健康监测。由于确诊病例曾经到访，万科时代中心按防疫要求进行封闭管控。本次解封复工后，员工需要经过4道防疫关卡，园区入口、楼宇、公司以及向社区街道报备。此外，凡是进入园区的企业访客人员都需要进行有效登记。 另据报道，为进一步查堵疫情防控漏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昨天再次会同公安等部门，对六里桥、四惠等12个重点点位开展了跨省载客黑车集中整治行动，一共出动执法人员700多人次，检查运输车辆1200多辆次，查处省际客运违法3起。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报道，见证初心，时代印记。 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里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四合院，从古建筑斑驳的痕迹可以看出，院落饱经风霜，明朝是常州会馆，清代曾是皇家府邸。到了民国时期，它又成了启迪民智的国立蒙藏学校。就是在这个校园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从这里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内蒙古革命的先锋，在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最早呢，这个两个院， 小院呢历史记载的比较早， 嗯， 最早叫长中会馆，是明末的。这个院呢，主要是在清朝记载比较多，做过右翼宗学，后来当过那个吴三桂的驸马府。1913年以后吧，做过那个蒙藏学校。 在工作人员指引下，记者走进位于繁华的西单商业区里的这个四合院。院落大小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建筑略显残破，但是丝毫不能掩盖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23年，五四爱国示威游行活动组织者之一、蒙古族第一位中共党员、蒙藏学校学生会主席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区委委托，回到家乡土默特旗，动员包括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革命青年来到蒙藏学校求学。中共西城区委党史办宣传科副科长鲁阳说：“ 李大钊呢，他是北方地区党的负责人，在他的带领之下，邓中夏等共产党员呢，经常到蒙藏学校来给这些学生们上课，交流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他们的引导和熏陶啊，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呢，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并成立了蒙藏学校党支部。 1924年，正当学校院中大枣树裹满枝头时，第一个由蒙古族党员组成的少数民族党支部成立。那时，青年们追求真理，认真阅读马列著作、《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并把所学理论和民族革命实践结合起来。1925年，创办了刊物《蒙古农民》，刊物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创刊号中一篇16字的文章这样写道：“蒙古农民的仇敌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鲁阳说：“ 当创刊号送到李大钊手中时呢，他夸奖说，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很有战斗力。李大钊啊，还鼓励青年党员将来回到家乡领导民族解放斗争。这个刊物呢，后来被北方区委确定为蒙藏学校党组织的刊物，是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对宣传党的主张、推动内蒙古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大钊的话像一颗红色的种子，在这群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指导他们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一次，党支部派乌兰夫和东苏年、康根成到党组织东城区办事处，协助给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国民党党员登记。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的主张，并暗中勾结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试图破坏大会。党组织发了一份名单，拒绝给他们登记。乌兰夫等几个党员就格外小心。鲁阳说：“ 在登记的人当中，乌兰夫他发现了一个熟面孔，是国民党的右派。他曾在街上啊与宣传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同学争论过。乌兰夫呢就悄悄确认了名册，想方设法呢不给他登记。最后这个人沮丧地离开了。” 后来，蒙藏学校党支部还参与了很多富有成效的革命运动。北京市党史办二级调研员郭晓忠说：“ 比方说，纪念京杭铁路大罢工一周年，纪念列宁41周年，李大钊赴苏联回国后报告会等活动，在促成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要求关税制止运动中，蒙藏学生都积极踊跃地参加。 1925年，由于形势所迫，中共党组织为了保护和培养这批蒙古族的希望之星，分批分期送到了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深造学习，有的则回到内蒙古领导革命斗争，革命火种成了革命先锋，其中涌现出了三个著名人物。”郭晓忠说：“ 第一个呢，就是乌兰夫，他是促成了东盟和西盟的融合，同时保证了内蒙古没有分裂出去。乌兰夫1955年的时候授予上将军衔啊，当然还有一个多松年。多松年呢是中共五大代表，武汉参加完会议，别人就说你先别回张家口，因为风声很紧。但是为了党组织的这个建设，不顾危险回到张家口，被特务盯上了。多松年是牺牲得很惨，这个人啊被钉在那个大金门的那个城门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李玉芝，也是优秀的将领。 从蒙藏学校走出来的革命青年，他们在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前赴后继。”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就连见证他们入党时的那棵百年枣树也会年年枣花飘香，向人们诉说着那段不为人知的革命传奇。 陆阳说， 特别是看到院中那棵600多年的枣树呢，就更加感觉到尽管时间在流逝，但是当初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了，变成了红色的新中国。 1984年3月6日，曾是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来到蒙藏学校就职，在这棵历经百年沧桑的大枣树前，回想起当年入党宣誓的情景，感慨地说，共产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就是从这个学校开始的。 本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张玉采制，感谢收听。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党旗在一线飘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蓝天野、濮存昕和王班分别获得七一勋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代表了北京人艺三代演员在艺术创作和人艺精神传承方面取得的成就。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七一前夕，94岁的北京人艺老艺术家蓝天野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七一勋章，他也是29位受勋者中唯一一位来自戏剧界的人士。北京人艺副院长冯远征告诉记者，这一幕让人艺的员工非常自豪。 受勋的那天，我们全体党员，有的是在家，有的是在剧院，通过电视，通过手机去观看这个直播现场。天野老师走上舞台那一瞬间，很多人都哭了，很多人都觉得那不单单是他的荣耀，是我们都值得骄傲的。北京人艺从建院初期就是具有红色基因，紧贴着国家的脚步一直往前走，从没有在国家的这个重大节点上掉过队。 正如冯远征所说，北京人艺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龙须沟，到2003年非典时创作的北街南院，从为纪念汶川地震1周年而创作的生活，再到今年的香山之夜，人艺的创作始终紧贴生活。今年获得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的王班在香山之夜中饰演毛泽东主席，他说，塑造角色的过程也是认真学习党史的过程。 我看了很多的影像和照片，包括看毛泽东选集，排练的时候看毛泽东选集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了，就是我每天就想从这个书里头，从字里行间里头能找一些对我创造这个角色有帮助的一些文字和一些思想。 香山之夜不仅在首都剧场演出，还前往全市各地的基层巡演，共演出50多场。王班在这一过程中也更明确了自身的定位， 把这个阵地啊要站好，我觉得我是一个文艺战士，所以这一次30多年人艺从来没有下基层这么长时间，为时是1个多月，去了11个剧场，所以让我更参悟到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性，绝对不能脱离生活，这不是空话。 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濮存昕对自己当年入党申请书的最后一句话记忆犹新，这也是他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为剧院工作的动力。 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剧院的风气、艺术至上、人艺的利益高于一切。 对于剧院的年轻演员，濮存昕坦言，自己这一代演员一直在关注他们，也希望能为承上启下尽一份力。 真的是盯着年轻人，谁在投入，谁在努力，谁在进步，谁在一个阶段中演出有变化，都我们都看了，我们希望他们都成为台柱。 北京人艺的新剧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目前正在试运行，即将面向社会开放，暖场的剧目就是北京人艺老院长曹禺的《日出》。冯远征表示，这代表着一种传承， 用这个戏来作为新剧场的开端，它标志着承上启下，传承新剧场的新生代演员，传承一个经典剧目。那么可能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不足哈，但是我觉得起码他们代表着北京人艺的一批后备力量，也代表着人艺其实也是正年轻。 新闻广播消息，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了2021年本市行业工资指导线，其中最低工资保障线为27000元，比去年增加了600元。今年本市一共对食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18个行业发布了行业工资指导线，相关企业可以根据行业工资指导线测算本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据介绍，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劳动者在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下的津贴，劳动者应得的加班加点工资，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根据国家和本市规定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的其他收入。 因此，行业工资指导线的最低工资保障线仅为理论最低值，企业实际应用时，除了极端情况外，不需要参考此线。最低工资保障线主要用于示意生产经营正常企业的劳动报酬最低值所对应的必要人均销售收入。 新闻广播消息， CCB 建荣家园回加理想乡人才公寓事前亮相，这是本市第一个非住宅类租赁住房支持专项计划项目，也是本市第一例将园区内非居住用房打造成租赁住房供应的样本。据介绍，起点中心内入驻了100多家企业，4000多人在这里工作。昌发展公司和北京建信住房、乐乎三方多次考察协商，将起点中心 C 座改造成集居住、办公、生活配套于一体的工作生活区域，供应400多间房间，还配备了健身房、咖啡厅、影音室等共享空间，助力植住平衡。目前昌发展公司已经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沙河高教园、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打造了4个青年公寓项目，共有住房1000多间。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国石油在京第一座冬奥加氢站昨天正式投入运营，助力绿色冬奥。这个加氢站位于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北汽福田欧辉总装车间北侧，占地面积大约1700平方米，加注能力为每天600公斤，加注氢燃料电池客车50到60台。福田加氢站是2022北京冬奥会氢能源车辆燃料加注的保障单位，也是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科技冬奥氢能出行课题的成员，承担着冬奥会氢燃料电池客车和氢燃料电池卡车的能源保供责任，是向世界展示绿色冬奥形象的重要窗口。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控制列车满载率，地铁公司从今天起对部分车站早高峰适时采取限流措施，通过站外限流的方式减缓乘客进站速度，控制站台列车拥挤程度，降低满载率，确保疫情期间乘客乘车安全。本次限流涉及8条线路、25座车站，具体限流信息乘客可以通过北京地铁官方微博查看。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本周工作日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将增大，早高峰期间234环、东西北5环、东6环、蔡慧营南路、建外大街等道路进城方向将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京藏、京城等高速公路将出现进京潮汐车流，最高峰出现在上午8点到8点半。近期事故故障车影响通行情况较多，建议司机朋友适时检查车辆情况，特别是机油、刹车、灯光等做好保养，同时车内不要放置可能影响驾驶和安全的物品。 近期北京强对流天气频繁，局地阵性降雨较多，京城本周天气以多云为主，伴有雷雨，气温将出现小幅下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受高空槽活动影响，北京强对流天气频繁，以短时的强降水为主，伴有雷电大风。由于降雨云团活动走向极不规律，导致强对流天气发生的区域性较强。市区两级部门也根据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各自及时发布了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本周本市将以多云天气开场，今明两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周三、周四两天雷阵雨天气再来，日最高气温被拉低至27摄氏度左右，外出请雨具随身。周五开始阳光再次现身，高温回归，日最高气温冲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时值入秋，午后气温虽高，但早晚已有凉意，昼夜温差开始加大，也请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养生方面，不少人都知道在立秋后进补，服用大量的滋补食物，这极易加重秋燥，导致上火。立秋后的进补建议多吃酸味的食物，西红柿、乌梅等都能在立秋后帮助人体收敛肝气，起到滋阴润肺的作用。立秋进补要以温补为主，可适当多食用木耳、山药、鸭肉、鱼肉等滋阴润肺的食材。另外，立秋后避免剧烈运动，可选择散步、慢跑、拉伸等运动来增加人体的含氧量，使身心舒畅，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本市第一次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遴选日前揭晓，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庄文颖、 著名移动通信专家、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彭木根等十位科技工作者当选，他们将被推荐作为2021年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候选人。 继牵手中关村科学城后，北京经开区日前又和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分别签署加强创新联动发展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三城一区合作对接机制已经形成，各方将共同搭建高水平的三城一区建设平台，为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承载区注入强大动力。 国家发改委日前下达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项目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经过公开征集和项目审核，本市有四个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这四个项目将在年底完工，建成后将有力助推本市智慧物流的发展，并提供相关就业岗位。 北京燃气集团平谷公司事前启动民用户燃气计量表计改工作，为七个小区4480户居民用户更换新型智能物联燃气表。更换新的燃气表后，用户可以随时查看余额，手机线上购气，常规业务不跑营业厅就能办理。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建设启动以来，又有800000亩新造林融入京城的绿化版图。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形成1000亩以上绿色板块250处，1000亩以上大尺度森林湿地29处。今年下半年，澳北、南苑、黄村等地将开工建设大尺度森林。 首都儿科研究所日前在内科急诊设立爱心诊室，每天18点到24点接诊。46名党员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出诊，负责接诊急诊绿区生命体征平稳的非急症患儿。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燕杰，播音员刘佳、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录音竖屏，双减背景下，监管执法与纠纷善后，还需形成机制闭环。 很多人把互联网思维移入到教育培训行业，这个就是烧钱思维，因此治理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难题。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7月24号，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北京市开展双减试点工作。新闻热线近期对双减背景下市民反映的热点问题多有关注，如培训机构撤店关门、家长申请退费难等等，其中也折射出了市场监管和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教委成为了新的监管主体，但又遭遇到执法无权的尴尬，而机制的不完善也加大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采制的竖屏，双减背景下，监管执法与纠纷善后，还需形成机制闭环。 新闻热线近期报道过，通州一家名叫瑞丽思维英语的培训机构，在今年3月已经被教委通告无办学资质之后，到7月撤店关门，期间仍一直在收费招生的问题。家长们有100多万的预付学费退款难。当时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消费权益科的工作人员表示， 像这种学科类的培训，从五月份开始有一个新的职能划分，现在是归到这个通州区教委管了。 而当记者向通州区教委民办教育中心反映问题之后，工作人员表示，双减的试点工作在进行，但是学科类的教育培训虽然由教委进行行业监管，但是教委没有执法权，又使得监管有名无实。 教委这边没有说一个执法权，这些线索移交给这个市场监管局了，让他们进行处罚。 在北京市开展双减的试点工作之后，在7月1号到27号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12345市民热线累计收到市民反映的培训退款问题诉求超过了4000件。一家注册地点在海淀区的名叫汉普森英语的培训机构也被投诉，这家培训机构位于朝阳区富力双子座的分店已经关门，同样也出现了监管空白的问题。属地双井市场监管所没有查到这里的经营情况，而需要回溯到注册地海淀区进行查询。记者致电了海淀区海淀街道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工商只进行注册备案监管，已经有多位家长举报，并且公司已经失联。 那也有一些投诉的，然后也联系不到他那边，他也解决不了，建议就把他这个公司列入经营异常。教委那边知不知道他那联系方式，我们这边只能行使我们的执法权利。 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工商市场部门的注册监管和教委的行业资质授权中间存在了空缺地带。工商方面，记者发现各类培训机构商标复杂，有的在注册名称里都没有教育字样，这些机构的收费的账户、经营门店和注册公司屡屡不一致，撤店搬迁随意，而家长又没有甄别意识，更无法查询其许可权限是否异地经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介绍， 很多人是把这个互联网思维移入到我们的教育培训行业。所谓互联网思维就是烧钱思维，开始低价课免费课来吸引你注册，做大量的广告由此抬高营销成本。因此这个治理它现在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难题，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必然面临的一个转变，可能就会陷入破产关门这样的困境。 除了监管环节，退费和纠纷善后也缺乏相关机制。有家长抱怨机构浑水摸鱼，经营者面对退费的诉求，一是借口疫情，二是借口政策不允许，有的服务停止，收费却不停止。通州瑞丽思维英语的机构负责人和家长们在此前就退费问题的争吵可见一斑。 一，因为国家的原因不让我们开放。二，确实从疫情到现在，我们经营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这是第二点。那您该走怎样的法律程序，您可以走的怎样的法律程序，但是马上让我拿出这个钱，我拿不出来。 那我这个刚没的，我一个课时还没上来。 我们六月七月初知道的钱去哪了。 家长们希望加大执法力度，对此北京市教委民办教育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北京市已经形成了市级专办，在执行层面的机制闭环还有待进一步更具操作性的方案。 因为都是各区在处理哈，我们是市区两级管理，我因为是各区管辖的，您会把您这个情况跟领导反馈一下，您这个问题非常具体，具有实操性，向海淀区教委再说一下。 综合来看，在双减大背景下，已经开始了对预付资金进行管理，但是全市当前依然需要对资金、工商、教委的行业监督，还有退费协调、案件接诉乃至于判决执行等问题形成系统的完善的善后机制。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张玉，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上线了，每天早8点至12点，晚19点至22点，特价抢好物，每天有惊喜。活动详见农行掌银 APP， 中国本地玩秒杀栏目，好物多多，超值来袭哟。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